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于思淼。 哎，今天呢来说一个上凳子的话题。 上凳子的话题。 对，上了凳子之后啊就变得高了一些。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说话哈、就是你直接说会觉得让人觉得哎呦你这人怎么就说完不好听了那么直接呀、 就说的我这么不舒服。 哎，不舒服。但是呢、有时候这个换了一种说法，瞬间这格调啊就高了很多，档次就高了。 对，我瞬间 就上了凳子了， 就哭出来了 啊！ 本来你太直率了，说完以后不要说实话。 对，就换一种说话之后，这个格调啊，这个还有这种这个感觉就不一样了， 凳子也会更高。 对，凳子就高了啊！欢迎大家赶紧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那么首先呢还是一起来关注资讯。我们来看看西安的一个婚礼啊，这个我可能这男士就换了一种方法啊，虽然不是说法，但是呢这哎呦感觉这格调一下就高了啊。来看怎么回事呢，谈了3年恋爱啊，西安的姑娘小刘呢终于是要在这个五一的时间和她的心上人举行婚礼了。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婚礼现场上新郎的朋友们竟然都是被雇来的啊，这个婚礼现场男方亲友竟然全是演员。为了充场面凑人数，男方可谓是花了心思了。来看看这些演员都是从哪里找的吧。啊，有一种是来自这个人才招聘市场，还有一种这个被谁雇来的啊，连自己都不知道啊。还有说这个说一个小伙子结婚家里没有人啊，要给他这个照应着捧个场，一天多少钱呢？有的是80，有的是100。新郎是谁不知道哈、啊？你们是怎么联系上呢？说有个人啊，就是在这个人才市场呢，给留个号码，让我们呢来了之后什么话都别说，带着我们进来就可以，让我们吃饭又不要钱，吃完之后就可以走人了。 嗯， 哎， 就互相给个眼神，也别多聊了。 对，就别说话。 来看看来源二，是随机找壮丁啊。 嗯， 受雇人就说了，说我开着三轮车啊，在路上遇到一个人，说是给男方撑面子凑人气的，就说哎，你就过来吃饭。然后呢再给每个人发80块钱，然后你就可以走了。在你村上呢再多叫几个人，然后我把我媳妇儿、我孩子还有我们村的我们的房客都叫来了。 哎， 然后记者就问他一共是多少人呢，他说呢5个人。 嗯， 哎， 还有一种来源呢是大学生那个兼职群呀、啊。 嗯 啊，说因为我们一般呢这个是干兼职什么的啊，都是在群里看见的。这个一般估计这个如果50，一般100个人啊，这个我再找都没问题，因为同学嘛，同学多啊。免费吃饭还给薪酬，这种好事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婚礼现场的60桌这个酒席，男方雇来的200多桌啊，不是200多人啊，都是这个雇来的啊。这雇人的参加婚礼，这听着就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这新郎到底怎么回事呢？ 嗯，我们来看看啊，原来来看怎么回事。那么眼看着12点就要到了，这个婚礼仪式马上要开始了 啊。 可是新娘小刘却一直没有看到新郎王某父母的身影。 嗯， 小刘就说啊，在外面就听他不停的在打电话。然后我姐就问他呀，你父母呢？他说是马上就过来了。 嗯， 然后呢，我姐又问你父母到底有什么事情啊？今天结婚这么大的事儿。然后他也是只说马上就来了。然后仪式开始之后呢，小刘的家人情急之下呀，就去了席间挨桌去询问王某的亲属，可让他们大跌眼镜了。新郎的妹妹说啊，就发现没有一个人是他们家的亲戚，然后问他们跟男方是什么关系呢，他们就说是朋友啊，只是朋友也问不清楚。 嗯， 那么新娘就说了，她一开始啊说父母一会儿来，那现在在派出所啊，她就说了她爸不同意这个婚事。然后呢我们相处这么多年了，就问她不同意你怎么不早说呀，就说这个新娘现在就怀疑她连她爸爸妈妈可能都是会雇人来扮演，都是骗子。 哎， 嗯， 那既然这个谈了3年的恋爱，难道小刘就从未发现过王某有任何异常吗？啊，小刘也说了，说中途没有什么异常，因为我们俩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没有什么任何共同的好友、共同的生活圈子，基本上是我每天上下班干我的事情，他上下班干他的事情，平时出来约会什么的就这样。 在婚礼现场呢，故人的事情呢被戳穿之后，女方家也是报了警啊，新郎随即被警方带走了。目前呢，西安市的公安局呢也是正在这个调查当中。 嗯，我觉得这事儿还真的是挺少见的。 对， 老在电影上看到，好像 也没雇，电影上好像都没雇人的吧，少。 他会雇某几个人。 啊，对，雇点，雇一部分这重要的人士， 对 吧？哎呀， 撑撑场面什么的。 对，这也是换一种方法了。不知道上没上档次，不知道，反正去警察局是真的了啊。继续来关注，我们来看看快递单上写这个四个字的时候，千万别收，已经有人中招了。现在呢，很多朋友都是热衷于网购，网上东西你看又便宜又方便。 是。 网上的这购物完之后啊，就这收快递吧。 嗯。 哎，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呢，东西不可以乱吃，快递更不能乱收了。很多人呢，一看到快递就两眼开始放光，不管三七二一，迫不及待先拆开。关于快递诈骗的事情呢，早已是屡见不鲜了，但是这次的快递诈骗又来了，真是让人防不胜防。我们来看看田先生呢，就收到一份快递了，上面标注了四个大字，重要文件啊，以为是公司的这个货到付款的快递，没多想就签下这个包裹了。拆开快递之后更是傻眼了，发现里面哎，怎么就几张废纸啊。疑惑之余，田先生赶紧打电话给快递单上这位所谓的陈先生啊，这联系，不过根本就联系不上。嗯，田先生呢对这个快递单号也进行了查询，发现单子上写的寄件地址呢为北京朝阳，不过呢是从湖南啊发过来的。田先生这才起了怀疑，这个快递就是为了骗取自己的付的这个钱。其实网上很多网友呢和田人一样，经历了39元货到付款快递的骗局。据说这个新型快递骗局呢，快递的东西什么都没有，其实呢成本也就仅仅几块钱而已，却要你支付几十块钱的快递费，从而赚取其中的差价。 嗯，所以我们在收快递的时候，只要遇到这种货到付款的情况，一定要跟家人确认啊。 哎， 如果不是自己要求到付的东西，一定要不要随便的打开。 嗯， 我们来看为什么查不到骗子是谁啊。快递单的嫌疑人的号码呢虽然显示为北京朝阳，但是电话呢根本就没法接通。再来看一下，大部分的快递公司呢都有一项代付款的业务，那么快递公司呢可以承担中间的收费人，达到货到付款的目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们会对寄货客户收取一定的佣金，并且呢对客户资料进行备案。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其实是没有真正落实到位的。再来看一下，寄件人呢还不能确定是以公司名义还是个人名义寄送的。 嗯， 那导致呢返款的金额方式出现模糊，而且是不容易被查询到。再来看一下，对于这种小额的诈骗啊，警方的处理方式也只能是记录，那么当诈骗金额达到一定数量的时候才能并案处理。 哎，所以说当我们收快递的时候，虽然是这个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但是一定保证一颗理智的心去收这个快递。 是的。 来看关于快递，一定要注意这个人信息是如何保护。骗子呢获得您的信息越详细越容易得逞，包括什么事主姓名啊、身份证号码呀、电话号码啊、这个网银用户名和密码。警方也提示了，通过短信发送链接木马盗取事主手机内的信息，收到此链接呢，如果点击手机内的信息就会被盗取，五花八门的诈骗短信一定要擦亮眼睛哈。 嗯， 还有签收快递的过程当中也要注意了，把包裹寄往这个工作地会相对安全，特别是独居的女性，尽量的避免把包裹寄到家里。在家签收的时候，先不要开门，先和快递员确认一下包裹信息和快递公司。若有老人签收快递的啊，应提前的交代一下。如果遇到了不是自己网上购物的快递，千万别签收，也不要随手扔掉快递包裹啊，小心自己的信息被泄露。 嗯，确实是现在大家都在网购， 对， 如果在家里坐一天的话，其实自己没有收到快递，你会听到隔壁邻居啊，或者对门一直在络绎不绝的有快递小哥上来，你好您的快递，你好您的快递。 不对吗？ 您 好您的这外卖，您好您超市的 外卖也不错。 对，什么 外卖也很多。 对，确实。但是呢，就是我们一定要这个保护好自己的信息哈。不过我最近我发现好像有一部分快递上面已经开始把自己的个人信息，比如名字打上一个笑脸了啊，比如打上你的姓打一笑脸，然后这个你会发现手机号码已经没有了 啊， 快递员直接拿手机一扫就能给你打电话了。 嗯， 所以说哎，这样保护自己的信息也方便了快递员哈。 嗯， 今天来说的话题，换一种说法，瞬间这个格调就上升了一个档次。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琴音闪耀着，他乘着风等日落下山坡，脸烧下夜色淋的墨绿色，像烟火看似光环，却悄然盛开寂寞，独自发光的不再遥远，银河转动的无论快乐或难过，成群的守护我，陪伴着唱过童年无数的歌，而山盖后人海汹涌，森林也被城市替换，高楼重重， 而长大以后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那些话换一种说法之后啊，这格调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看到一个朋友这说的太经典了，就是跟咱们想象中话题这感觉是一样的。 嗯， 杨凯妮她说，一个王家卫式的台词的方法就是事件加绕口的时间加无聊的事件，比如说在和女朋友恋爱之后的3:05:37之后，我给她买了一份杂粮的煎饼果子，不过这一次我没有放葱。对吧，你如果说直接就给他买了个煎饼果子没放葱，你就没什么感觉，但是一定要哎，是吧，事件加绕口的时间加上无聊的世界，格调马上就高了。 哎，确实是，而且有一阵子大家好像都以这个方式这种句式来写什么，就更新自己的什么什么朋友圈啊，更新自己的那个时候， 哎， 相当于朋友空间里的什么什么东西， QQ 这像什么来着，签名 然后就绕 来绕去，这个家伙很懒，什么都没有留下。 然后就绕来绕去，然后还有一种很文艺的感觉，还得配一张图片啊。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嗯，再来看看南顾忌，他说了，说哎呀，我不爱看书，魏晋之后的中文书我就不看了。哎呀，你看看人家。魏晋之后的中文书我就不看了，所以不爱看书。 哦， 哎呀， 嗯， 这虽然说不爱看书，但是呢，有一个固定的时间限制，就好像哎，不爱看书本来是觉得好像怎么就 不太爱学习似的， 嗯、 但是一加上这时间就觉得好像人家比较挑剔了。 看的太多了， 嗯，真有意思。 来看去，有这么好笑吗？ 啊， 来看去远方说，刚那个姑娘很漂亮吧？这位朋友说的就厉害，说月色与血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 嗯啊，什么意思啊？ 就是月色与血色之间，你是第三种角色。 嗯， 你很特别，我很喜欢你。 你看看，真好，真好。但是呢，就是其实也会有一种反向的，比如说这个徐慕深就说了，说觉得对方丑，对吧？有的时候你就觉得对方长得可能不是特别如自己的意，但是你不能说你长得真丑，我不喜欢你，一定要说对不起，我对你没有感觉。对，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换一种说法之后，这格调就变得高很多啊。 嗯， 大家格调都很高嘛。啊、嗯， 来看这位叫叶建伟的朋友，我觉得他又说的挺诚恳的、 嗯， 也是生活中大家经常用到的，说用谢谢你去代替谢谢，虽然只有一个字之差，但是会让人感觉你很诚恳。 啊，谢谢你，谢谢你，谢谢您，谢谢你，谢谢，谢谢。哦、啊，好像还真是不太一样。 注意语气，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时代。 谢谢你，是这样吗？ 叫我。比如说平时谢谢你、 啊、 很正常、啊、我谢谢你 啊啊啊啊啊 我忽然想到这个 啊，对对对，谢谢你啊、 嗯、 谢谢你啊。还有这个禅九他说了，说想像林志玲那样，就算是脚踢到桌子痛痛到不行也不会急，而是在脚踢桌子的时候会说加油，我们下次不要再踢到了 哦。志玲姐姐也是醉了，人家真的有一直这样吗？ 我不知道啊，我不认识他。 你学的那么像， 我不认识他呀。 那你怎么知道他语气是这样？ 我觉得人家发的就应该这么说呀。 嗯，好， 对不对？就是， 我懂你，我懂你。 站起来， 包袱不要了吗？说， 嗯， 林永嘉的一句就是今天了，我要把你定下来，这是今年最高规格的求婚词了。 哦， 嗯， 真好， 就是今天， 对， 我要把你定下来， 对。就像 就是嫁给我吧， 哎，就是就像那种、 嗯、 那句就是，别做我女朋友了，做我的媳妇儿，做我的爱人，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哎呀，这格调这么高啊，都是不是？ 来看陈昭说，我也是醉了，其实就是微醺， 嗯， 改成微醺就感觉，哎呦， 哎呦，感觉不一样了，不，但是醉了的时候基本上就我没醉。我没喝酒的、 哦、而确实是这样，你看、说我醉了、感觉他喝的可能是什么啤酒啊白酒，一说微醺我就喝红酒了那种感觉、 哎、对，而且就本来是跟着撸串来的这么一看好像是在一个 很有情调的一个主题酒店啊。 你说一帮朋友、 嗯、 就是大家坐在一起 撸串的时候，哎呀，不喝我微醺， 对，一定会被朋友们鄙视。 这手拿着个大腰子，这手拿着个小毛豆，我微醺了。你们先别动，我先吃个腰子压一压。再来看看这个，梦念志龙他说啊，他说，问你去哪儿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说随便， 嗯， 一定会说，听你的。 哦，是这个，对方心里会特别舒服。 那咱们吃面条吧，不想吃。那咱们吃涮羊肉啊、哦，我不爱吃羊肉。那咱们吃米饭炒菜。多俗啊，谁在外边吃这些呀、啊、 那你到底想吃什么呀？ 听你的 有默契。 对， 来看圈大王就说了、说老师说我考试作弊了，那我就不乐意了，这能叫作弊吗？ 啊， 明明是君子所见略同嘛。 对对对呀、啊、都有点像嘛。 嗯， 对，但是对也是啊，这怎么感觉 越来越像给自己找借口了啊。不正常人啊，他说了，我是备胎啊，但是不能这么说。 嗯， 没关系，你也不用给我机会，反正我还有一生可以浪费，就会等着你， 对， 就会等着你， 就一直给你做备胎， 一直当备胎。 嗯 啊，也是很多人的备胎。 来看玉聊系博主说了，这个雪糕不叫雪糕，叫哈根达斯。就现在吃个冰激凌，就一定要把品牌说出来。 对对对，我吃的是四个圈儿，这是火炬、雪人儿，怎么不是得把品牌说出来吗？ 应该叫小雪生 啊啊，小雪生是吧？ 小雪生， 对我们小时候都叫雪人。 嗯 啊，这但我一说这个格调这事儿啊，换一种说法就是你一定要把这雪人换一种说法 啊 啊，就不能就再说雪人了。或者包括那个什么，是不是那个火炬什么，你就不能那么说，就得换一种说法，就会觉得有格调了啊。 嗯 嗯，这个我没听明白。 嗯， 林先生是什么意思？ 嗯， 这个祝你做个幸福的新郎。 这应该还是讲林宥嘉的那个事儿， 是吗？ 求婚可能求的比较厉害。 不知道。 来看尺上韭菜，韭菜子说。秀恩爱分得快，可以改成爱而不藏，自取其亡。 哇， 酸溜溜的一位单身汪啊。 对对，而且就是你秀恩爱死得快，这分得快，这是咱们经常说的一句话。 嗯， 改成这句话你就瞬间感觉不一样了，确实不一样了， 确实高大上了。 有意思有意思，这大家都是文化人哈。今天来聊的话题就是说说哪些话换一个说法之后，这格调就变得高了许多。赶紧把自己想说的时候再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一起来听一首歌。我是多么的想你。

但是你想，那个水稀释过之后粘上面，就跟吃晚饭没刷干净那碗似的，能好看吗？啊，好看，好看，你不用瞪我，好，特别好看，想想都觉得，哎，你比这艺术家都要艺术。咱们继续往下看，来看看晚饭吃完之后啊，吃太晚就会伤身体。一项调查显示了45.8%的人晚餐过晚。啊，这个来看看这个一位主任呢，也是主任医师也是提醒了，最佳的吃晚饭时间是，是吃饭时间最早啊，这个早餐7点，午餐中午的12点半，晚餐是6点半，最晚别超过19点，也就是晚上的7点。吃得太晚可能带来这个一肥胖，第二个增加中风的几率，第三个胃癌风险高，第四个影响睡眠，第五个结石病高发，第六个情绪失控。啊，您到底几点吃饭呢？ 嗯，其实很多人说过这件事儿。 对，对，对，基本上。 所以有的朋友，其实有很多朋友晚饭不太怎么吃的， 也不太好， 也 不太好，也 不太好吗？ 也不太好，也不太好，也不太好，容易饿，晚上睡不着觉， 容易心情不好， 对， 是不是？ 情绪失控， 嗯，然后又 肥胖， 晚上起来吃宵夜， 对对对对。 睡不好了，所以说，哎，真的是喜欢吃宵夜的朋友应该是注意一下了。 对，就而且你会发现，一旦养成这种习惯，晚上就必须吃点东西才能睡着。 嗯， 我记得就好像我有一段一小段时间就是这样，就晚上稍微一吃点之后，你会不吃心里边空落落的，肚子里空落落， 肯定会饿呀。 对，所以说还是这个注意自己晚饭时间。 嗯，早点吃。 啊、对， 来看暖心，近日呢，一名环卫工呢到奶茶店说想买最便宜的冰饮。那店员呢就谎称打五折，卖给了他一份4块钱的大杯的冰饮。 嗯、 那么这一温情的一幕呢，受到了网友的盛赞，说比免费赠送更贴心。 嗯，奶茶店其实也说了，说这只是一件小事啊。 嗯、 当时就觉得是一件小事而已。店员呢是告诉这个记者啊，其实有的时候呢，到了晚上我们也会免费把一些饮料啊送给这个环卫工喝。奶茶店的负责人也是听这个店员说了此事，也觉得是件小事，当然非常认可店员的行为。网友说暖心的小事，我们人人都应该做。 嗯，确实是这样。 真好，真好。 其实我们确实这样帮助别人的同时，也要考虑他的感受。 哎， 嗯 嗯。 继续来看中学学霸是怎样练成的。 嗯， 那河北衡水中学呢，教室内和楼梯口呢，处处都有鸡血的标语、励志的口号。有的学生呢，睡觉袜子也不脱， 嗯、 一顿饭呢只吃5-6分钟，都是为了能够走着回教室，而不是跑。那么当被问到压力这么大，压力大还是收获大的时候，女同学笑着回答说是收获更大。 要不然咱们当不了学霸的， 确实是这样， 理解不了这些标语和励志的口号。 对，我当时我记得我上学上课的时候， 宁可不上课也得把那个饭给吃完呀、 啊。不是，最好是这个饭能吃半个小时，绝不吃15分钟，就觉得好像能多休息一会儿。 哦、对对对对， 嗯， 确实啊。再来看看这个五一假期已经过去了，来看看全国五一假期旅游收入791亿，您贡献了多少呢？国家旅游局的数据中心也是测算了五一假期的全国接待游客1.34亿人次，同比增长了14.4%，实现了旅游总收入791亿，增幅为16.2%。数据显示了国内周边游呢是最受欢迎的出游的类型，三亚、北京、还有广州、上海、厦门、珠海、成都、西安是热门的目的地。 嗯，再来继续看呢，近日位于南昌市郊的25公里外的一个景区县山寨的长城。 哎， 那这一座盘踞在山间的山寨长城呢，是绵延了2公里，设有多个烽火台，所用的材料呢是现代的石材。这个所谓的长城入口处的一块巨石前写着“北有八达岭，南有怪石林”。感觉有点叫板的意思啊！山寨的长城呢，直接叫板八达岭。那目前呢，该山寨的长城的二期工程还在进行中，完工之后呢，全程将达到4公里。 嗯，那个古迹的形象啊是可以模仿的， 嗯， 但是历史那种厚重感可能就模仿不出来了，对吧？去 当然当然， 对对对， 嗯， 再来关注一条，我们来看看啊，这个三名男子呢是破解网上的楼上的 WiFi 密码。蹭网啊，3个月遭处罚。黑龙江的市民也是发现了自家网啊，以往呢够用的包月套餐，近期呢月月欠费。那到这个通信公司呢投诉，才发现自家竟然被蹭网了。警方调查后也发现了蹭网的三名男子啊，利用这种软件破解了 WiFi 的密码，最终三人被判赔偿近300元的网费。 所以说家里有一个智能的 WiFi 还是非常重要的啊。 可是我经常会遇到一种情况，就是 啊，破半天破不了人密码。 不是，我哪会啊，自己家密码还老忘呢。我是想问你，这个智能 WiFi 是不是就是如果有人盗取你们家的密码，他会发短信告诉你？ 对，对，不是发短信，就是有一个 app 就会告，就是直接会 提示 你有人在蹭你的 WiFi， 但是没有猜对密码，你可以直接把它拉入黑名单。 哦、 而且其实这个无所谓，这个让人试就无所谓。但是呢，它有一个名录，就是你到底谁连着你家 WiFi 的，这是很重要的。 哦， 就是说你每个这个自己的这个电子产品都有自己的名字嘛？ 嗯， 比如说于淼的什么 iPhone 啊，或于淼的电话、啊、什么的，连上之后一看，哎，于淼 iPhone 连着这个这什么的。而且还有一种什么用处呢？就是说，手机到底在没在家？比如说有些人经常，哎呦，完了，手机我是不是放在这单位、放在公司、放在车上了？ 嗯、 但是你看，哎，连着自己家 WiFi 的，那肯定在家，就在家自己找就行了。 哦、 啊，如果没连上，那肯定就不在家。啊。 那我没有找到手机，我怎么看那个 app 呢？ 其他的设备啊，其他设备都可以用啊。 我就一个设备， 那你就别用什么智能的 WiFi 了。 那不太可能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嗯，好吧，今天和大家一块儿来聊一个话题，说说换一种说法啊，就是瞬间就会上升一个档次， 嗯， 感觉就不一样了。赶紧把自己想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嗯，我们是现在聊蚊子，还一会儿聊蚊子。 聊蚊子 的事儿， 的蚊子的事儿啊，那就现在说也说说吧，简单跟大家说说蚊子的事儿。 我们先开个头吧。 行，开个头，明天再说。对，其实就想跟大家一直想聊一个话题，就是说关于蚊子，因为这个天气越来越热了，可能这时候蚊子呢也该出现了。 有的人就特别招蚊子，有的人就不招蚊子。 到底为什么这个有些人就爱招蚊子，有些人就不爱招蚊子呢？ 明天告诉他。 对对对。对，这蚊子的事儿明天咱们再说啊。 我们先来听一首歌吧。 嗯，同时也提示各位，咱们聊的话题说说哪一种话一换一种说法瞬间就上了一个档次。 管花名，山穷水尽去玫瑰色的你，玫瑰色的 玫瑰色的你，这里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哪些话换一种说法瞬间格调就高了，高了一个档次， 嗯， 都不止。 这其实刚刚这首歌也是，比如说咱们说、 嗯、啊， 哎，你今天特别不一样， 对， 或者你今天有别样的色彩， 哎， 但是人家一说玫瑰色的你， 嗯， 就感觉尤其的美， 感觉那么鲜灵。我一说好像这格调又下去了是吧。嗯，那么红啊， 什么都能被你说成一道菜。 暖心小光芒，他说了，玉树立风前，啊，驴昼正酣眠，这意思呢就是说，丑的人都睡了，帅的人还都醒着呢。 哎，有文化好可怕呀。嗯， 对，怎么解释我们反正也不知道， 嗯， 对吧？嗯，全智妍也说了，说这个滚啊，这字儿简单，能换一种说法吗？窜儿吧，孩子。能文明一点吗？去吧，皮卡丘。能高大上一点吗？奔跑吧，兄弟。在这个上点档次能吗？世界这么大，你怎么不去看看呢？能有点诗意吗？你来人间一趟，你要看看太阳。 哎，真的是好多种说法呀。 对呀、啊，其实 看怎么想了。 哎，对，真的是这样 啊。 我看到一个特别厉害的 啊，你说，你说， 红鲤鱼与绿鲤鱼， 与驴。 剪头发等于人体末梢神经摘除手术。 嗯，对。基本上这个当时请假的时候不就说吗，老师说怎么麻去了，我说我做一手术。然后就开始人体末梢神经摘除手术， 嗯， 好好说话，我理了个发、嗯、哎，这个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说到这个，哎，这个江这厉害了啊，本来想说我能亲你吗， 嗯， 换一种说法，你口红是什么味道的。姑娘从包里拿出口红，你试试， 你尝一口， 你尝尝， 嗯 嗯 嗯， 再看看 啊 啊啊啊啊，怎么着， 好厉害， 说， 你看这位朋友叫谭思彤彤彤，说我喜欢你、 嗯、 然后破折号，你是年少的欢喜，还可以倒过来念， 喜欢的少年是你，哇， 掌声响起来， 厉害厉害厉害， 太棒了， 嗯，这个还有这个比较直接的啊，卖蜜柚的他说了，把这个跟我关就是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这句话改成你开心就好。嗯， 这个说法也不错啊， 哎， 还有刘九说胖等于月半，就把它拆开来 啊， 嗯 嗯，月半就是说没有那么直接了， 月半弯 好浪 漫。有什么关系吗？ 哎，再来看看其他朋友啊，这个刚才哎，我看到一个就是说到，就其实咱们经常用的，就大家就都用这种方法，就好像啊这儿呢，这个带你啊，他说这个不想聊了，改成我去洗澡了。 嗯，哎，其实确实这样，有的 有的时候不想聊了，想自己做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多半会跟人说晚安，早点休息，明天见之类的。 明天见啊，或者是我去洗澡了。 嗯， 然后那个不知不识趣的就洗完澡再给我发呀，再聊会儿啊。 一般洗多长时间 啊？对呀、 啊， 再看看其他的朋友。 哎，来看火火，我有一个亿的项目想和你谈谈。也就是说我有重要的事儿想跟你谈呗。 哎，有重要的事儿要跟你谈谈。 嗯 啊，还有其他的朋友啊，哎，这怎么就恢复到刚才了？来看看其他朋友。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说的话题，说的就是啊，哪些话换一种方式会觉得格调就高了很多。 来看看啊，听说名字长才容易被人记住的这位朋友说，我的工作是智能高端数字设备，表面高分子化合物，线性处理，讲人话就是手机贴膜。我们再来一次，智能高端数字通讯设备，表面高分子化合物，线性处理。 再来一遍，我能记住它。 智能高端电子数字设备，这个你知道吗？ 这知道了，手机啊、 高分子化合物， 高分子化合物就是那膜， 对的，线性处理， 线性处理就给它贴上，厉害 贴膜， 厉害了，厉害了，厉害了，所以说你看看，这有学问还是不一样的， 确实是。 你今天看起来很美味，他说了，此路是我开，若想过此路，留下买路财。换成这个标志，就是前方500米收费站，请减速慢行。哎呀，太好了。 也有朋友，比如说这个落枕专业名词的，间歇性颈部肌肉极限拉伤。 不知道，就是反正老是说这种话哈，但是这些话到底是不是，就是感，是真是这样吗？这是专业的术语不是？你把那个照片再给我打开看看，抱小狗这个小姑娘。 他说的是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发个小狗吧。 你搞得这期节目的听众都得奖了，互动得奖了。 你给人什么奖品？你说呀。 啊， 你能拿出来什么？ 不知道， 把你眼镜给人家吧，也就眼镜最新了。 哥他说了，在吗？改成横撇竖横竖横竖横折横横折竖折折横勾勾横。 哎，对，我觉得这个一时半会儿真反应不过来， 而且你这还自己画都不一定画出来。对， 哎，来看，电影小小然说，太丑了，看你没感觉，其实就是我暂时想要好好学习，暂时想好好学习，不想谈朋友， 就是其实就是不想的话，有很多很多的理由，对吧？各种事情其实都是这样的，咱们来看南荒，他说了。其实我月收入1000，就改为人家一问就是，这平时收入怎么样啊？我月收入不到100万。 再问就是1000多。 对，1000多。 来看这位叫白裙子的小姑娘吧。她说，我是一个经不起批评的人。其实潜台词就是，如果你批评我，我就骂你。 就跟你急。 不许批评我！ 你关键长成那样，你这批评人家干嘛呀？就长这么好看了，对吧？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AK 他说了，当男的把头发剪短了，别人会对有颜值的人说：“哎呦，这头发剪短了好帅啊！”而会对这没有颜值说：“哎呦，这头发剪短就精神多了啊！”对，一般就特别早，记得很多年前就说过，说这夸人家女生要漂亮，哎呦真漂亮，不好看，有气质，没气质真可爱啊，这一个级别一个级别的。 小仙女果然是小仙女啊，说挖鼻孔可以说成是清理鼻腔 啊，清理鼻腔呢？对，我没挖鼻孔，清理鼻腔呢。抠点嘎巴儿。来看看飞天小女，她说了，把这个盖浇饭啊改成木桶饭就会贵几块钱。 就用木桶装着它吗？我不太懂。 这木桶饭吗？就是你会去，就是你要上那街边小店，就来碗盖浇饭啊，就是一个盘儿，然后盖上，然后那木桶饭呢，就是感觉一个精致了。一个小木桶里边其实也是这一道， 也是盖浇饭， 有大部分其实是炒饭比较多，然后最上面再给你盖一荷叶，一打开，15， 盖浇饭， 对。 宋木远 我想抱你， 嗯， 我想感受你的体温。 哎呀，真浪漫啊。 嗯，是。 嗯，这个找不到男朋友其实也可以说我暂时不想谈恋爱，这是懒火火说的。 有没有发现咱们的听友真的都挺聪明的， 挺聪明的，确实挺聪明的。 对 都特别善于总结。 真的，你说咱们要能真的把每期节目啊大家互动能留下来，那就太好了。 嗯， 有好多的朋友真是特别智慧，而且就让咱们学习了很多，对吧？ 是， 对， 在表达方面啊， 嗯 嗯， 真是特别好玩。 嗯 啊，咱们再来说一个啊，说一个， 嗯 啊， 等你 啊，山外小楼又东风，辣眼睛， 嗯 啊，可以说一目长之，其味甚辛啊。就是你身上臭的都辣眼睛了，就会说哎呀，以目长之，其味甚辛啊。 嗯，确实是，真的。大家好好读书吧。 哎，对对，我觉得其实有时候你说读书嘛，这个非要说读书有什么用，很功利心读也不一定，但是你说平时说话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好玩的事情，就你把这个比较平凡的事情说得非常有意思，就是换一种说法，感觉真的格调就高了很多，而且也给生活添加了不少乐趣。 嗯，没事多聊聊天吧。 嗯 嗯， 好吧，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咱们明天同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 我们都受过伤，那是寻常同担灿烂，被遗落的时光，被废弃的答案，心生无人之地的沧桑，被讪笑的不堪，种种不甘，来回碰撞。你不说难，我不怕难，我不能忘记你，不放心。 北京时间